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开启春节的7天长假了。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啊都会利用这7天的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相信呢今年的春节在全国各地的热门景点，包括世界各地的热门景点，都能够看到不少咱们国人的身影。在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说一说春节出游期间的旅行安全。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复兴路法庭的孔德汉法官。孔法官，你好。 你好。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老人在出游的过程当中不幸去世，后来引发的这个老人的家属起诉旅行社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啊，非常不幸啊，本来是高高兴兴出去玩，结果呢，在途中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事情哈。那您呢，先把这个老人出游的这个过程到底去哪儿玩了，中途怎么就发生的这个意外的情况跟大家来讲一讲。 在2016年的2月20号，朱先生和旅行社签订了北京市国内旅游合同，约定旅行社组织朱先生、李老太等14人参加以四川为旅游目的地的精品夕阳红双卧11日游。 啊，这个朱先生和这个李老太是一对夫妻。 夫妻， 啊， 对， 他们俩大概多大年纪了呢？ 大概50多岁。 哦，也不是岁数特别的大，是吧？这两位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们在之前庭审中也提交了自己的体检报告，显示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也可能都有一些老年的疾病，比如高血压这些的，就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啊，就常见病是吧？ 对对， 老年常见病。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是这个双卧11日游，而且去的是四川啊，那您跟大家说一下后来呢？ 然后后来他们就按照旅行社合同的约定交纳了旅行费用，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进行旅行，然后旅行费用中包含了旅游的人身意外险。 哦， 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就在旅途中，有一天他们结束了全天的游览之后，在当天夜晚深夜的时候，朱先生突然身体不适。 当时是在酒店是吗？ 对，在酒店。 嗯， 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情况，他的老伴儿就李老太就给当时的全陪导游打电话，一共打了2通电话。 嗯， 第一通电话全陪导游接电话后说，如果带的有药就赶紧吃药，就挂掉。第二通电话是大概隔了10几分钟之后打的。 嗯， 全陪导游接电话之后， 导游就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先赶紧打120，但是全陪导游一直没有帮助这个朱先生去拨打120急救电话。 这导游就没有来，是没有去这个他们的房间。 直到那个反正监控录像显示的是他到救护车到的时候前几分钟，这个全陪导游才到现场。 那当时啊，这个朱先生出现身体不适的时候是很晚的深夜吗？ 大概他第一次拨打全陪导游电话是12:23左右。 那后来120来，大概这个中间又间隔了多长时间？ 到1:50，凌晨1:50左右120车才到。然后1:47，全陪导游是出现在监控录像中。 全陪就意味着从北京出发，那个导游就一直跟着。 对， 朱先生和他的这个妻子所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全陪导游也是在那酒店里面住吗？ 一样的，都是一个酒店，但是那个旅行团答辩的时候说酒店可能分为不同的区域，然后导游和朱先生住在不同的区域，然后他可以通过酒店内部的通道到朱先生的房间去，但是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他全陪导游到酒店现场的时间就是1:47。 那个时候120救护车已经 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就要到了。 对。 好，那您继续说一下当救护车到了之后又是个怎样的情况。 救护车到达现场以后，急诊医生马上到朱先生的房间检查，当时已经确诊死亡。 人已经走了。 对，当时医生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 朱先生的死因最后怎么确定的呢？ 死因，因为他也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去了，但是家属不同意进行尸检，所以死因最终没有确定。 哦，但是截止到朱先生出事的时候，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是一个11天的行程哈，当时这个行程是已经基本差不多了呢，还是说还有很长的路没走呢？ 应该是基本上快结束了。当天的行程安排是到乐山啊、熊猫馆什么的。 哦， 最终是住宿在峨眉山上，地点也比较偏僻。 朱先生就这样在半途就去世了哈，这个的确让人是觉得非常的惋惜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有一些怎样的情况？ 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双方肯定要协商，但是最终可能保险公司和旅行社都没有跟那个朱先生家属达成一致的赔偿意见，然后最终就起诉到了法院。 谁起诉的呢？ 朱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告的是谁呀？ 他们起诉了旅行社和保险公司，案由是旅游服务合同纠纷。 那他们认为旅行社、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要就是认为旅行社在旅游过程中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朱先生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要求保险公司和旅行社连带赔偿他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一共109万余元。 从这个朱先生的妻子和女儿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旅行社哪些地方没有做到，哪些地方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 主要我认为他主要针对旅行社不满的地方就是全陪导游这块。当他深夜身体突然出现不适的时候，两次拨打那个全陪导游的电话都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和帮助，最终是他家属自己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跟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协助之后，才能够让那个120急救人员及时的赶到，但最终也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那下面呢，您就跟大家说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两个被告是吗？一个是旅行社，一是保险公司。那么他们又是做出了怎样的答辩？ 旅行社在案件中答辩的时候认为，他们公司没有违反旅游服务合同的约定，不构成违约，然后不同意李老太还有朱先生女儿的诉讼请求。 那他们，您能详细说一下，旅行社总得说吧，比如说我们怎么就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 他认为导游和旅行者朱先生、李老太不住在同一个区域，然后也接听了电话，同时也告知了可以吃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些必要的提示，而且当天晚上入住酒店的时候，全陪导游也给大家发了酒店的那个地理位置布局的图，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义务。而且就之前我也提到，全陪导游孟然说自己已经 通过酒店内部的通道到了朱先生的房间，但是旅行社就这一点没有提供相关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这是旅行社的意见啊，那保险公司呢？ 保险公司认为朱先生是投保的意外伤害险，如果是意外伤害造成的死亡或者伤残，他们同意赔偿。但是他们认为朱先生这次的死因是自身原因造成。 他认为是自身的疾病是吗？ 对对，所以不同意赔偿。 他认为这不算意外伤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起案件咱们的审理过程当中，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旅行社提供的旅游服务本身与朱先生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好，那您就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朱先生的死亡到底和旅行社的服务本身有多少因果关系呢？有还是没有呢？有的话又有多少呢？ 朱先生和旅行社签订了北京市国内旅游合同，并且参加了旅游活动，双方之间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的关系。然后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朱先生是在当天的旅游行程全部结束以后，在深夜身体突然感到不适，然后到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证实了死亡。朱先生的死亡原因跟旅游活动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其自身原因所致，不是旅行社所能控制的。 所以就并不是说朱先生是在一个游乐项目的过程当中是吧？ 对，所以在客观上它是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案子也有一点特殊的，就是朱先生是中老年人群，这个旅游团是针对中老年人群定制的旅游项目，旅行社在组织这一类旅游项目的时候也应该尽到更为谨慎的注意义务。然后当时旅游者住的宾馆是峨眉山上，位置比较偏僻，山路 就在山上是吗？ 对，所以他们当时自己打120的时候打通了，但是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怎么描述，就导致120急救车到达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说像刚才您说的好像对，好像是120，您看他是1:50才赶到，他打电话的时间是12点多。 对，12点多第一次给全陪导游打电话。 所以中间间隔了一个多小时。 对。就是朱先生他们作为第一次居住在这儿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所以他肯定不可能在身体突然感到不适的时候自行很及时的联系到120进行救治。当天晚上呢，朱先生的妻子也两次拨打了全陪导游的电话求助。虽然说这个导游跟旅行者不是住在同一个区域，不能及时赶到现场，但是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为旅游者提供必要的救助和解决措施。比如说他可以告诉一下就是朱先生酒店的具体位置是什么。作为一个全陪导游，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提前跟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好的。然后或者是全陪导游跟酒店的工作人员值班人员进行沟通，及时的进行救治。但是根据事发当晚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全陪导游是跟急救车几乎是同时到的现场。 拨打120电话这个行为是朱先生的妻子亲属是吧？ 对。 那他们又有没有联系酒店，比如让酒店帮着打一下120呢？ 他们联系了，跟导游打完电话之后，导游没有回应，没有帮他们拨打120，然后他们就夜已经很深了，大家都睡觉了。然后他们就在走廊里喊，最开始他们去楼下酒店前台也没有看到值班人员。对，之后就在楼道里呼喊呼救，然后最后酒店值班人员出来之后才告诉他们具体的地址。才120才及时赶到。 山上山顶的酒店嘛，有时候往往啊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服务可能并不像在城区当中的酒店那么到位。 对。 所以有时候晚上一般也没什么住客了，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对。 可能前台就没有值班的服务人员了。好，那您继续说哈。 所以就根据前面我说的那些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旅行团的这个全陪导游对朱先生没有给予及时充分的救助还有妥善的安排，所以说旅行社对朱先生的死亡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虽然说朱先生死亡最终最直接的原因是自身的原因，但是旅行社对突发事件的救助和保护不足在这个死亡过程中有一定的参与度。对，所以法院根据整个案件的查明的情况， 然后酌情判定了旅行社占 15% 的因果关系。 就是旅行社要承担 15% 的责任是吧？ 对。 哎，那保险公司呢？ 因为这个案子，因为根据最高院关于旅游服务管理的一个规定，旅游服务合同中如果出现意外，旅行者起诉的话，他如果起诉侵权，法院就审侵权，如果起诉的是服务合同，法院就审合同。案由是当事人自己定的。本案这个朱先生的妻子和女儿起诉的是旅游服务合同纠纷，然后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跟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关系，跟旅游服务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所以本来就没有处理。 哦，是这样哈。 对。 那如果朱先生的亲属还要去起诉保险公司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还要再打一个官司还是怎么样？ 可以再向保险公司再另行主张。 也就是说这起案件里面跟保险公司就没什么关系了。 对。 是吧？ 对。 哎，那最后旅行社承担 15% 的责任大概有多少钱呢？最后确定 法院判决的是旅行社赔偿李老太和朱先生女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一共16万余元。 判决作出之后，旅行社还有这个死者的家属，有没有对判决是什么意见？他们有没有上诉？现在又是什么结果？ 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哈，这个老人出游啊，但是呢遇到意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啊，这个老年朋友在旅游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哈。但今天因为这起案件，我们也真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而且呢您看它是发生在2016年的2月20号，其实也是应该是春节刚过，还属于这个冬天，现在也是冬天。冬天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啊，老年朋友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多留心。那么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这起案件里面有哪些值得向所有老年朋友来提醒的？您下面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老年人去旅游的过程中，我认为首先他要了解自身的身体情况。出去玩嘛，毕竟时间可能比较长，气候什么可能跟平常所居住的环境也不太一样，可以带好自己常用的一些常备药品，以防万一。第二个就是旅行过程中你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可以在签那个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看好行程，不要去签那些太满的，然后玩一天特别疲惫的那种。就休闲娱乐为主。第三个就是在旅行过程中一定要记好导游的电话，还有你所住的酒店的地址，就时刻留意这些。 但是我觉得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导游的确并不算很尽职尽责。您想，如果真的是一个老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您出于对老人的一种尊重也好，人文关怀也好，那不管多晚啊，涉及到一个人命啊，那您至少要赶到现场，及时到现场，不管你手里有什么事儿，都需要放下，这是您自己的职责啊，需要哪怕在旁边搭把手啊帮忙一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些呢还是要提醒这个旅行社包括这个导游哈，尤其全陪哈，在服务的这些地方需要格外的来关注。那另外呢，现在啊其实一般出游的话也都会有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尤其是跟团游的话，旅行社都会给这个游客上意外伤害保险。 这个主要是看那个保险的条款怎么规定的。像这个他之前签旅游合同的时候会写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大概你到时候如果有一些疾病你可以备注，如果没有的话就写良好。像朱先生他这个确实是之前他自己也提交了体检报告，确实是有一些常见的高血压这一类的疾病。对。 但这样的疾病也未必会一定导致说我在旅途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意外。 可能有一些项目如果比如不适合心脏病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比较过于激烈的那些项目，可能就不要去参与。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迟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出门在外，谁也不希望碰到一些意外的状况。但是一旦碰到意外的状况，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发生在出游过程当中的意外情况。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于海波法官。哎，于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主人公是徐女士，徐女士是1949年出生，她的老伴是1945年出生。他们在2013年9月份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个11日的全景之旅旅游团。 啊，就是新马泰呗。是吧，常规旅游线路哈。 对对对。 嗯嗯。 在旅行的过程中，他们来到了大概在旅行中途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马来西亚。 嗯。 当时发生什么情况呢？整个旅游团队一块在吃当地的一个特色叫手抓饭吧。但是当天下午6点的时候，老太太就发生了一个呕吐。下午7点半左右又发生了呕吐。呕吐发生的时候，旅行社的导游就问他要不要送他去医院。老先生老太太说没事，结果他们回到宾馆之后，凌晨老太太发生了一个呕吐并吐血，把宾馆的一些船上那些被褥都给可能弄脏了吧。然后他们也没有告知旅行社，就一直自己待在宾馆里面 啊，没跟旅行社说呀。 对，一直到早上7点半左右，旅行社在下面集合的时候没看到他们，最后了解了，发现是老太太这个情况，赶快就联系当地的医院，赶快把他们送到了当地的一个色丹医院。 送到了之后，医院怎么诊断的呢？老太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医院主要是诊断，老太太是上消化道出血，还有胃镜检查结果也包括发现有胃溃疡出血的伤口，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胃出血了。 是的。 因为上消化道出血，就容易发生这种呕血的情况哈。 是的。 那么这个老人出去的时候，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因为一些意外的外部的力量把老人给击伤了、打伤了、碰到了，而导致的一个上消化道出血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跟旅行有什么直接联系呢？ 老太太和老先生认为是旅行社安排的手抓饭不卫生，导致了他食物中毒，所以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但是旅行社不认可，他们当时团里面有几十个人都吃了这个手抓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啊。对呀、 然后 如果是旅行社所有人吃手抓饭之后都出现问题了，那真是食物的问题。 旅行社认为是老太太在吃手抓饭之前喝了一个当地的椰子，喝了之后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块双方有争议。但是老太太也举证不出说是食物中毒，包括诊疗结果也体现不出是食物中毒导致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不适。 那现在是这个老人啊已经上消化道出血了，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当地玩呢也没有玩多久，那后面的后续的行程这老两口还能参加吗？ 也参加不了了，他们也是买了商务舱然后回来进行了一个治疗。 因为老人生病嘛，那么为了给回去的路上减少一些奔波是吧， 对 啊，买商务舱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哎，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起案件后来啊，这个老人就认为旅行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个安排了一个不卫生的一个饮食，老太太和老先生还认为旅行社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在老太太出现不适的时候没有及时救治，所以他们认为旅行社应该承担一个责任。旅行社认为在老太太有不适呕吐的时候及时进行了询问，老太太老先生是自己说不用去医院，在第二天早上得知老太太的情况之后也及时联系了当地的医院，包括进行一个救治，所以旅行社认为自己 没有过错，完全尽到了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以不同意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哎，刚才您还提到这个，因为老太太有这种呕血的状况，把床单都给弄脏了。 是。 一般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去酒店的话，酒店都会说，比如说，这个床单多少钱啊，枕头多少钱？如果一旦有这种损毁，或者说是损坏不能恢复原状的话，这个得您得照价赔偿。那这个床单有这样的血迹。可能血迹还会渗透到下面的床垫或者褥子上哈，那这一块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个老人家来赔偿啊？ 对，老太太和老先生向酒店支付了4000多块钱的马币吧，也是一个不小的费用。 那这笔钱就已经支付过了是吗？ 对，他已经支付给酒店了。 那这笔钱这个老爷子和老太太也要求酒店来赔吗？ 他要求旅行社也一块赔偿这一部分的损失，包括回去的机票以及给酒店造成的损失，房间损坏的一个费用，还有他本身治疗的一个费用，这几部分损失，还有未完成的剩下的旅行行程的一个费用 啊。那损失加一块可能也不少啊。 对，大概是主张了一个8万多块钱吧。 那最后啊，这个老人的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了吗？ 一二审经审理均认为老太太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发生的呕吐包括吐血是由于食物中毒导致的，从其他的情况来看也看不出是食物中毒，所以这一部分无法认定。关于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前两次发生事故的时候，老太太老先生并未要求旅行社领队或者相应的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在旅行社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也及时联系当地医院进行了救治。法院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判决是驳回老太太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进行了一个维持，老太太不服之后提起上诉。 那这起案件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案件责任认定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据案外的了解是一个什么情况？有些老年人境外旅游对身体出现的任何不适，我们认为应该及时告知导游和领队，因为在外面旅游对老人家来说，导游和领队应该就是最值得依靠的人。 对， 但是很多老人啊，基于怕给周围的人添麻烦的心理，他不会及时说出来， 忍着。 但是如果不及时就医，加上旅途的慢性疲劳，容易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造成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这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在境外旅游，关于身体生命安全的任何问题都不应该忽视。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周一和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春运期间乘车安全的话题。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素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